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山心。欢迎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我在这里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没 游戏， 萝莉， 御姐，萌那个，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现在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日子，为什么呢？昨天的生如夏花我觉得特别好，身边全是 flower， 今天呢只有一朵 flower， 就是左小美在我的身旁，但是我依然觉得非常满意。左小美听这话怎么样？ 非常开心， 你一个人顶上十几朵 flower 啊。 啊，谢谢。 那今天就是6月27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0点02分11秒，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的节目，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也是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给我们刷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每期节目的视频回放你要想观看呢，可以上哔哩哔哩网站查找漫游嗨翻天官方账号，在里边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视频上传了。 哎，那如果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可以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嗯，另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建立了，群号是多少呢？ 嗯， 就是567-5566-93。啊，另外大家看到开心的时候，我觉得带一个粉丝勋章嗨森是次要的，送一些礼物啊，辣条到小电视，我觉得才是主要的事情。因为你看我们主持人嘛，你看我和小美已经很多天没换过衣服了啊，最近可能是这个活动也少， 但发现我换装的频率有所下降。 我们俩活动也少了，收入呢也微薄了，所以呢就是说没什么钱换新的衣服，所以也希望各位电视机前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大们啊，多多支持我漫游嗨翻天的节目。 你们发现可特别坏，就是他想要礼物，他怎样带上我，以我的名义来找大家要礼物。 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年头给男的送礼物的 也有啊， 但是我这个颜值不够。所以你说给你一朵花顶十几朵花，我们今天叫什么？哎，咱们昨天叫生如夏花繁花篇是吧？ 嗯， 咱们今天就叫这样， 万绿丛中一枝花是吧？ 不，我本来想说生如深秋，但是听了有点悲凉。咱们今天就叫昨天是夏天，哎，今天就该秋天了是吧？生如夏海棠是吧？生如夏海棠，昨天叫繁花，因为有很多繁多的花。今天咱们只有你一朵花，但是很好看，咱们就叫寒梅开子。哎，不行， 寒梅。怎么越说越悲了呢？ 哎，算了，我先想想这个词儿啊。 你这个从那个秋天落叶又到了冬天的寒梅， 我看看我们嘉宾能不能给我一个好的提示啊。 是，其实我们大家已经开始刷小礼物了，谢谢大家的礼物。 这么好，来给小美切一个单独的镜头啊，小美。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又开始卖艺了。 哎，我就喜欢你知道吗？303这么直接的一个。 其实昨天我看大家就是反馈我们的新直播间， 怎么样？ 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就许可小美离我们稍微远了一些，觉得还有我们的小直播间。 间离得比较近， 对， 其实我们也有单独的特写镜头，只不过我昨天看到重播的时候，我特别想说下回一定要把我们的特写镜头稍微调高一些，因为昨天你知道吗，可咱俩镜头是从上从下 是吧，都是那个 不是特写镜头是从下往上照，所以照到脸，反正我的脸像个梨。 是，这但是这个没关系，因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之前那俩主持人可能腿比较短，我们腿长身子短，所以坐在这块儿。 小心人家待会儿下节目来找你哈。 好， 那我们言归正传，我们今天给大家请到有直播间的嘉宾，其实我们的老朋友 有多老呢？到底 啊，就是来自优酷游戏的主持人小易，我们再次欢迎小易。 大家好，我今年80了 啊。小易啊，小易啊， 高寿我80。 对，你能不能救我一下，小易？刚才我卡到这个生如夏花繁花篇了，现在就小美一位美女，你拯救一下我。 主要是说说我像什么花，其实我感觉可就是 好好，咱们用花来形容一下小美。小易，你先来。 其实每当看到这个小美，我都很想吟一首诗啊。 哎呦，哎呦，我跟你说，这直播间就喜欢生如夏花， 真的可，你是不是自愧不如了？ 一言不合就吟诗，我们就喜欢。我跟你说，我们的督导组和监听组就喜欢这么有文化的青年，你知道吗？ 哎，这朵鲜花不一般，不一般呐， 不 一 般。打油诗， 这朵鲜花不一般呐。 啊，那我来一首这个虽然老一点，但是也是源自于之前很耳熟能详的一首诗啊，《诗经》里边的，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形容今天的左小美 啊。谢谢。 好。 哎，又给我特写了。 是是。 嗨，大家好，我是左小美。 每次给特写的时候要刷礼物的。 啊、 对， 哦，是这样的。 那小美，现在你看，既然导播都给你特写了，那你现在要说一个，咱们进行什么流程呢？ 我们呢，其实今天要之前，我看小易有在微博上跟我们互动，说每次都是要来讲游戏的，可是每次都聊着聊着就聊起 了 旅游。 哎，对，小易，你知道吗？之前有人在我微博底下跟我留言，说，哎，小易是哪家旅游公司？你能给我这儿他的联系方式吗？就你知道，他们以为有游戏主题游，你知道吗？ 聊完巴西还有、那还 先聊巴西，然后又聊洛杉矶。 对，聊完巴西聊美国。 咱们以后可以开一个这个业务啊，对不对？ 可以， 因为老刺激我们两个出去玩不了的人。 对，咱们可以开一个这个业务。 小美就是到时候带团，是吧？ 没错， 带团游 可以的，可以的。 我在北京坚守阵地啊。 所以今天小易也说了，要跟我们正儿八经的聊一聊游戏。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手游嘛，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的一些手游，以及这个目前的手游游戏产业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什么样的想法想和我们的小易以及我和许可交流呢，也不妨通过 B 站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那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7，我们现在先进一小段片花，我们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也叫漫游嗨翻天，就可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交流了。 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刚才小美说我们老朋友小易。 小易，欢迎小易。 好，等会儿小易， 节奏不在点上，啊，重新再来一遍。 欢迎小易， 哎，大家好，大家好， 对， 这次才非常的完美合拍哈。那其实要今天要跟大家聊手游嘛， 聊聊手，你知道我就是小美，今天我怎么想到这个话题的？就是我最近啊，你知道咱们不是之前发了一小点工资吗？一没拿住。是去没了，去哪儿了？ 又玩了几个新游戏， 就是在手游里边了。你说这个现在一点，这通讯发达啊，有时候我多希望它是个异网，你知道吗？让我犹豫。现在这4G，啪一点过去了啊！您消费多少？啪一点过去了， 不小心手滑，一个月工资又没了。 哎呀，你说，其实我个人悲不悲伤？悲伤啊，凉从心头。 所以你自己其实，在过秋天和冬天。 对，哎， 感觉坐在你旁边都感觉到寒意阵阵， 寒意凉凉是吧？ 是的。那其实今天跟我们小易要交流吗？我不知道小易最近有在玩什么样的手游吗？ 哎，最近玩手游其实特别多，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王者荣耀对吧，这已经不能再提了，感觉是个人都在玩。 对，全民有 利， 对，然后那个还有 你知道吗，小叶，在我们之前这几档节目啊，我刚才看我们之前这个应该是唐伯虎点秋香，这个弹幕呢总共有四条，第一句话 总共有四条， 不是不是 句话， 就我看见的有四条啊，第一句话玩呗，第二句话王者荣耀，第三句话王者荣耀 版喊麦 啊，喊麦啊， New freestyle 吗？ 不是，我乍一看以为是我们的节目的延伸。 是的，这足以可见《王者荣耀》有多火，而且已经发展到了老少咸宜。 是， 对。 你怎么看这事儿，小姨？ 这个事儿啊，就是 它为什么能火呢？ 其实现在手游 终极问题， 对，手游为什么能火？ 对， 其实这是一个玄学 啊， 不能 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唯物主义， 怎么可能啊，开个玩笑，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比较简单的来说吧，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刚刚那个徐克也提到的，就是现在呢这个网越来越发达， 这是真的。 对，你平时你看以前咱们玩这个玩手游最早的时候哈，拿 一个忆网你玩吧， 啊，我不知道你们以前那个最早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个Java， 那个，然后以前都是用 Java 那个平台去编一些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手机游戏， 对， 或者再往前 的那种平台是吧， 或者再往前就是什么贪吃蛇呀，然后就那会儿能把一些这个 太古老了， 对，最老的这个游戏，对，那个时候网其实很差，你玩都是一些这种就是没什么互动， 没法玩， 一些这个单机的这种，而且画面也很粗糙的， 是 。那现在呢，这个网好了之后呢，它能够直接把一种这个网游一种社交性的体验带出来。 我插播一句啊，说句不好听的啊。当时网好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干的第一件事儿， 你咋了？ 好像不是玩游戏吧？当时我记得，在我上学懵懂的时期，大家男生宿舍拿了一款手机，大家变成忆网的时候，好像第一时间不是玩的游戏啊。 你们男生宿舍的事情我不知道了。 是上一些网站浏览一些新闻了，你知道吗？就是获得更多的知识。 就是大家喜欢利用网络来充电啊。 对， 我怎么记得好像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呢？ 那这就跟我没关系了，小 一。你们两个，请问你们俩是同学？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对，我们同学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4G 的网络。 网好的时候， 四 G、 三 G 转4G 的时候吧。 我跟你说，小一，包括你，小美。你不是比我们小几届吗？是不是？ 是是是。 他小美年轻嘛，你知道吗？他95后了，他比我们年轻好多岁，所以其实 啊，他一直跟我说他00后，你骗我， 我伤害了你的感情。 女人的年龄永远是个谜，然后不要细问。小美，其实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啊，你体现过那种手机网速的变化，你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呀？也是浏览网站。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特别沉迷于，就是智能手机普及之后，特别沉迷于换桌面，就下载各种主题，就一天恨不得换好多桌面，好多铃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个阶段。 小美说这个好精确，刚才我都 对 一点没看，真的很概括。 暴露年龄啊，问题是这件事儿。 就是我经历过从带端系统向智能系统的 转。哎，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尬聊，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 哎呀，这事儿不能深聊了。 到处都是坑，一不小心就跳进去。 所以这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你现在玩的，包括像所有什么王者荣耀啊，或者其他这些火的任何的，任何的手游，基本上现在都是需要联网才能玩的。这是一个原因， 关键。是。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其实也是随着这个就是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对吧？然后 电台就喜欢听到你这样的新年。 对，手机咱们变得这个性能越来越好了， 这是真的 啊。 手机的性能，你想原来咱们开个图片什么都会卡，现在原来而且储存量特别低，原来你能有个8GB 的手机 都很厉害了， 已经了不得了。现在你要说买一个苹果8GB 的手机， 好像就没有 都装不下吧？ 对，好像就没有很 机器都开不开啊，也是发展啊。 是的， 对，所以说这些呢都是直接能够影响到，就是说手游为什么这个越来越火的一个硬件方面的一个原因。然后还另外一个原因，其实也就是说白了，这个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碎片化时间。就是因为你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你所有的游戏玩家，比如以前传统的游戏玩家，我可能比如说这个选择周末啊，然后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直接能够玩很长时间，定在那儿玩， 大块的这种， 大块的整装的时间。但现在呢，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个游戏体验是那种，就是你可以在，比如说比如从学生党来说啊，这个课间十几分钟的时间，十分钟的时间，这个碎片化时间 玩一局， 然后呢，那个或者说呢，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在这个 等车的时候 玩一局，但是时间呢都是比较碎片化，它不太允许你有那种很长的时间啊，在一个地方固定的去玩，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方面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移动性，就无论你在哪儿， 只要有手机，我们就可以联络到很多很多的游戏。 对，这就很厉害了。 说实话啊，我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我要批评一下现在手游发展那么火热。 哎呦， 我个人觉得啊，真的手游不要再发展了，就是大家手机啊回归纯粹一点，我们拿手机就接听一下电话。有事情呢，原来发短信，现在发一下微信，我觉得就即可。 那你这应该买那种100元的 老年机吗？ 老年机， 对， 100元老年机。 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怎么着吗？就是现在啊，太恐怖了。现在陌生人在地铁上也没有这个大家聊一聊，大家全低头看手机。 低头族 男女朋友出去约会也是低头族，就是。我真的觉得大家还是要多脱离一点手机，当然这个可能是我美好的一个愿望吧。 就是呼吁大家可能更多的要进行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 但是你知道我这个点最后落在哪儿吗？落在这些 PC 端的这些游戏厂商，你们要努力啊，做一些好的游戏在电脑上，好吧？ 当然其实如果手游发展的很好，当然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合理的去安排有限的时间。我们可以玩游戏，但不要沉迷游戏。 对， 如果说比如说大家在聚在一起朋友吃饭，那就好好跟朋友聊聊天，跟爸爸妈妈聊聊天。 大家千万不要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开黑。 对，这容易坑，你知道，容易崩。 对，五黑容易坑。 人不是说吗？ 看来小易有这种经验呀。 哎，别提了。 人不是说吗？网吧五连坐啊，从来没赢过，是吧？有这么一句话，是吧？啊，行，咱也绕远了啊。反正就是主要是就是这么说了，说手游为什么火，概括这几点非常对。 哎，其实我看我们31囧说换铃声和桌面。好像还真的是有过这种时期，包括有一段逛空间， 彩铃， 对，我们那 个 苏好像说逛空间，我不知道你们那是 QQ 空间， 对 ，QQ 空间， 那会儿还可以装扮， 对， 是吧？换不同的星光色彩， 就各种 每天写周记、 是的 日记。然后我在上面，大家就会在上面看喜欢女生的 QQ 空间，有些女生 QQ 空间还加密，然后就会想去破译这个密码 啊，就自己输几个字，看看是不是，是吧？ 最终 以为破完之后能看到什么， 结果破完之后 并没有什么。 破完之后，哎，突然看到里边就是写一些杂七八八的琐事，每天啊， 经常会有那种好像我会提问一个问题嘛，比如我的生日是什么，你输进去，然后才可以看到他的空间。 哎，小美，你好有。你是不是那会儿是空间的常客？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暴露年龄啊！ 后来我把 Q 空间里面的东西都删除了。 为什么？ 因为觉得当时好不成熟啊，经常会写一些就是 给个 比较中二的。 哎，对对，这个 导播老师，当时我们半场的时候在那个。 你都不好意思了啊？ 其实还好，就是算是黑历史嘛，其实也还 不 算是吧，就是比较幼稚。 谁都青春过嘛，是 是的。 谁 QQ 空间中没有写过一两天？是吧？ 对啊，第一款玩的游戏是什么呀？ 对，青春疼痛。 哎，有一段还特别流行点名，就我点名完了之后，我找5个好友来接。 小美，你真是 QQ 空间记得好清楚啊！你这是 我听哥哥们说过， 我也是就是听长辈说的。 行，咱这绕有点远了。 对，既然小易今天要认真聊游戏嘛， 哎， 对， 那我们就聊一些提纲挈领的东西。 好， 跟我们分析目前这种手游的大致的运营模式。 嗯，它怎么个收费啊？ 其实这个如果说到就是网游的这个收费模式，或者说手游的收费模式，其实是差不多的。无非也就是以前比较这个老的，就是那种点卡收费，就是你玩游戏按照时长收费。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道具收费。其实现在手游大部分都是主要依靠道具收费 啊。对， 然后现在呢有一种新的，就是也不能算，但其实它可以也算作是一种道具，就比如说这个王者荣耀玩家们的皮肤 啊。 这个东西呢，其实你说它算是道具吗？我个人认为啊， 不算， 就是说对，不算道具， 因为没有什么加成。 对，从也有一点吧，从这个游戏的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它不算是一个道具。对，但是它收费模式其实还是类似于道具收费的这样一个模式。对， 其实你知道这叫好比什么吗？这叫好比小美又到了说到你熟悉的领域了，就你很擅长的。最早 QQ 有换装秀 啊， 记得吗 ？QQ 秀 ，QQ 服装。 嗯， 当年啊，马化腾开这个腾讯公司啊，就是一度要倒闭了。开完这 QQ， 你不要瞎说， 不是真的，这个 不要瞎说， 真的例子，因为他开完这个 QQ 之后，就是一直没有盈利，所以每天都在烧钱，所以他公司一直很低迷。后来马化腾就在想，说我怎么能反转这个趋势啊？因为 QQ 在线人数很多，就用着人数很多。 徐哥，你今天一说这个，我突然来灵感了，你知道吗？我准备回去做一期专题，就是为什么企鹅家的游戏这个都要卖皮肤呢？ 哎， 我觉得这事儿就源于， 我给你 翻译这个， 人有点知识是没有错误的。 可以。 当年马化腾啊就在研究，突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就想出来了这个服装，结果一举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钱，就是说他用这个就赚了很多的钱，所以就是说 这个东西其实你说它的根本性在哪儿？我觉得当时我在用这个时候，就是感觉，比如说我有你没有啊，就感觉，彰显一些这个， 会感觉比较酷嘛， 会打扮， 稍微有一些优越感， 哎，对对对，稍微有点这个。但是你看现在，小姨说句不好听的，你玩这款游戏是吧？某某农药，你要是有和没有皮肤之间的区别大吗？ 其实 从美观效果上讲， 我觉得它很大。 对，这样这样，小美啊，我找了几张图片，咱看一下有没有皮肤之间有什么差别啊？首先，关羽，你玩过这角色吗？ 不怎么玩。 就是关羽是一个骑马的一个人，他没有皮肤的时候呢，就是很普通一个带青铜甲的啊。现在给你看看这个，这个应该是皮肤其中一款啊，给你看看带上皮肤是什么样。 就是、 我去，这简直电光石火，这简直是我梦中情人白马王子，有没有？ 所以大家买了皮肤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快乐，是不是？ 哇塞，我跟你说，我感觉拥有这款皮肤四杀五杀六杀，我跟你说我天天都能，我跟你说 六杀你是杀了个队友吗？ 对对对，哎，真的，咱说句不好听的啊，这个图片真的是，包括咱们其实在导播间的二位，包括咱们田工，都是这个农药的深度中毒者。田工，你说句公道话啊，这个你说这皮肤咱再看一下炫不炫，小易小美。炫啊， 田工给我们一个手势说炫啊， 炫炫炫。你看他普通的是他左边那个，你看了吗小美，他左边那两个啊， 是的。 所以其实说实话，你能得到什么实质性的？不能。你买到的只是一堆零和一，就是电脑编程这两个数字，但是就有一种那满足感， 就是很开心很快乐。 对，逐步刚开始女朋友问的时候呢，小易你有没有发现，作为女生，你看你有没有问过自己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啊，就是这样。 来来，你先问我。 对对，比如说 小易 啊， 对， 你问啥呀？ 为啥要买呀？ 你为啥要买呀？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需要回答什么？ 你回答你内心的声音。 内心的声音是吧？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包包啊？ 我没有包包。 哎，这个就是标准答案。 小美，你回能回吗？ 因为包治百病啊。 哎，漂亮，小美，看着漂亮这句话，小姨你这还能回来吗？ 我这个 有点 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因为包治百病这个词儿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说，自从他问世以来，我觉得就无人能 是一个万能答案，包治百。 对，其实当时我也想过说，其实买皮肤就跟穿衣服一样，大家多穿多买嘛。但是后来当时有很多女生说一句，那包治百病，皮肤治什么呢？后来我想也是，总不能 治 皮肤 百 病吧。 可是这个东西也很合理啊。 啊，对啊， 你上街你得穿衣服吧，对不对？ 那你这原始皮肤也不是没有。 人家说你去游戏里给谁看呀？ 不是真的，你就包括就很多网游，他都会非常重视这种人设。 哎，小美真的，小美也是网游的很资深的一个这么游戏玩家。大家不要觉得， 哎， 大家不要觉得， 所以我们就反问他一个问题：你买不买？ 哎，好， 时装是吗？我买啊，但我量力而行啊。 干得漂亮。 量力而行，量力而行。 大家当然都是量力而行， 对 对 对 吧？对吧？对， 就是各依个人不同土豪能力嘛。 哎， 你看小美做的上身比我长，那肯定土豪能力要长一点，是吧？ 哎，那你可以做，那我做弟弟。 对对对，咱来看看其他几张皮肤。哎，这第二张，我看这是什么呀？哎呦，我老天呀！哎， 很帅。 你说这有没有皮肤？这，我跟你说，很影响一个人的心情。这就好像我们为什么要理发？你其实没有必要去理发，但人为什么要理发？是吧？ 就一个月之后，发现 是 个梳成 狮子。是吧？你说谁的头不能长虱 子？是跟洗头有关系，跟理发有关系。 你说很多人长发飘飘啊，非要理个很短，比如说什么墨西干头啊，有很多个讲究，什么教父头啊这种。其实你说有必要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都板寸其实挺好看的，但是源于人们对美的一个审美。所以我觉得其实游戏就有点掐到这一点。 看我们这个黑暗信条说，包包起码有实用性。对对， 女生吧， 皮肤也有啊， 皮肤也有 玩的更加属性。 对对对，下面我们的贴身说，皮肤也很有实用性啊，看着心里舒服。 对， 这还是一个心理上的 快乐。是是，咱们再看看啊，把这后几张，我这节奏快，你看这，哎，太帅了，有没有？这，哎，这皮肤哇啊！ 哎，所以我大概知道徐可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了 啊？什么？ 就你是一个就是比较喜欢男生的那种，就是典型的男生审美那种，是吧？是不是？ 啊，我以为你说的是， 没什么， 没事，你说， 没什么，没什么， 突然气氛，我发啊，算了，我忽略了什么啊？ 对，那我想问小姨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你在挑选玩哪一款手游的时候，你会最注重这款手游的哪几个部分？就哪几个功能？ 好， 哪几个要素？ 其实如果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要首先分两个角色来回答。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玩家的话， 是的， 我觉得这事儿非常简单，就是第一它好玩，第二它玩的人多，其实就这两点，就是别的我一概其他的都不会去考虑。 但 但有些冷门游戏其实做的也不错呀。 对，这就是我要说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就我不说嘛，就好玩，就冷门游戏如果做的不错，好玩才算一点。 嗯， 就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玩的人多，对吧？就是其实无非现在大多数玩家。玩手就手游玩家， 他会追求个社交性 啊，主要是以这两点，就是要么好玩，要么玩的人多。 对， 那如果要是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的话呢，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很，就是很难一概而论了。 就比如你现在做了游戏的主持人，你在挑选游戏的时候，是不是会带着一些就是目的，就测试的这种 眼 光？ 对，这个是一定会的。比如说，那关于可能会讲到，比如说我们最近做的一个节目，那这当中我们需要，比如说去做一些某一类别的游戏的时候，那我就会专门去选取某一类别的这个游戏去玩，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最近出了什么新的游戏，这个玩的新游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对。然后别的方面的话，那主要还是看，就是如果我是说，就是说这个我个人啊，就不考虑从这个做节目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一款手游它的好坏其实跟其他大多数游戏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说这个画面，然后剧情，可玩性 是 啊， 咱就看看单 操控感，就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基础衡量一个游戏是否好玩的这些东西，都是它的衡量标准。 就画面操控性这块， 对，画面很吸引妹子。你比如说小美肯定就是喜欢玩画面好一点的，是吧？你比如刚才 换装游戏， 对，其实比如说某某这个农药，它之所以能火那么久，那么多某某农药做过一调查，你知道吗？就是它所有的用户里边，玩家里边54%是妹子 啊， 就超过了一半以上，对， 是吗？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王者农药之所以能之前有个报道说每日啊卖一款赵云的皮肤，日入1.5亿，之所以能挣这么多，对。我觉得 画师的重要性， 对，抓住了这个审美，抓住了这个大家对美的一个审美趋势。而且小美你知道吗，在这块我要跟咱们领导说一句啊，他们的核心员工啊，就普通员工平均， 我感受到你要说什么了， 平均的 不要 年终奖啊， 领导我是很满意的，我现在的 我当然也很满意，我希望很好的做漫游嗨翻天，所以我就是说这样激励。 领导我是一个好员工啊，我什么想法都没有，真的 你看你这人就跑偏，那你得激励，咱们得把节目越做越好， 是的 是吧， 开玩笑， 就是对，就是我们要把节目越做越好，就是这是一个动力嘛，是吧， 是的， 对对对，这是一个动力。 但我们现在确实哈，就是我这个房贷车贷啊，哎呀，这个每天揭不开锅呀， 要不你还要买这么多皮肤，你看 还要买这么多包， 关键还有包治本， 为了治病还得每个月买几个包， 是 为了治这一身的病啊！ 嗨，别说了，都是泪啊！这个上半场时间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说一下咱们的小软广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漫游嗨翻天的新浪官方微博。在微博中呢，我们有很多好玩的这个明天的预告啊， 每天的预告都会有。 对，而且里边还有小美和我的这个每天会艾特 我们 的嘉宾 啊什么的也会有。 对，还有我们每个人的微博，大家可以去翻一翻，看小美之前 QQ 空间那年代是什么样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还有我们 QQ 群， 对， 是吧，小美？ QQ 群、应援群、漫游团，它的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693。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其实我最近发现，就是这个 B 站还会有一个叫做什么舰队 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一张船票。 看看 就好像有个 买张船票， 买张船票， 来 我的 小 船，我是乌云，你是黑土，不知还 乌云是乌云，你是晒黑了吗？白云，你是晒黑了吗？ 就是、我白云夏天就是乌云， 有可能最近被一首歌洗脑。乌云快走开， 你是被洗脑 了。 我是乌云，你黑土。 哎，这好多，你看咱们这个。小美微博有福利，看一年前的 哦。 小美，我当时翻过我当时翻过 你 微博，你 还翻我的微博了。 那咱俩作为搭档，我要对你深入的 了解。那今天下了节目，我得翻一翻。 好可怕，我要回去赶着你们俩翻微博去删一删。是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28了。那现在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我们稍后回来。 地，满草折去谁声音，风拂乱发梢，寒夜飘零。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北京时间的8:31啊，晚上20:31，也就是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优酷游戏的主持人小易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小易。 Hello， 大家好。 咱们上半个 节奏赶上了， 节奏赶上了啊！这把点对了。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聊了聊这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个网游手游哈。咱们这个时段，我觉得咱们来一个换一种类型。 嗯， 上一个农药，你比如说它像这种， 其实刚刚小易好像只介绍了他最近在玩的一款 啊，对， 好像其他的还没有说 啊。是，那你还 是 还有吗？ 啊，就是很多非常多非常多，比如说那个咱们不是在这个哔哩哔哩上面直播嘛，对吧？那直播其实他们家呢也有很多这个游戏 啊，哔哩哔哩的游戏啊。 对， 哎，他现在就是说。现在很多这种因为像 B 站的话，它主要是因为那个就是跟二次元文化结合的比较近，所以有很多以动漫为 IP 的这种手游。嗯，这个也是 有个什么航线 啊？对，那个对 有个航线。嗯 啊，对，我们不能广告，不能安利。对，然后呢，那个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说动漫名字没事吧？对吧？那个 Fate 改编的这个这个游戏手游，像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应该说 也算是超级 IP 了。 对，其实我说到这里啊，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最近那个 干货来了， 哎，干货，非常干货，非常 拿出了一个图表， 对，非常干货，就是这个今年2017年5月份。啊，这个全球手游的一个收入排行榜前10，但是这个当然是这个iOS 系统端的。 嗯 啊 ，OK， 对，这个 农药第一， 哎，农药第一，啊， 这没办法说 这个。有一个这个西游类产品，这个玩手游的应该大家也都知道 啊，我就不说名字了。 没事，你念一下名， 啊， 就是你念一下排名，无所谓 啊。行， 说一下啊。 第二是梦幻西游，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皇室战争， 皇室战争， 就是刚才小美说那个， 没错。然后第四呢，可能大家相对来说会有点陌生，是这个怪物弹珠。这个 没听过， 哎，这个游戏呢，主要是在像日本、台湾特别火啊。然后那个。第五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Fate Grand Order， 这个游戏。然后第六名的话呢，也是另外一个这个主要是在这个我们台湾地区比较火的， 什么呢？ Ghost， 嗯。 然后第七呢，是部落冲突， 嗯 啊。然后第八是神话永恒， 嗯。 第九是糖果粉碎传奇，第10是天龙八部手游， 嗯。 然后这些当中呢，有一个规律，不是有个规律，就是说有一个很吃惊的数据， 什么呢？ 就是这十个游戏当中，十个手游当中，有9个游戏都是就是有 或者说是这个中国的厂商开发的，或者说是中国的厂商代理运营的。 我 看大家这个弹幕里面有提到阴阳师，阴阳师也算是去年比较火的一个，但好像没有进入到这个榜单。 因为阴阳师是这样，这个游戏呢，就是去年应该是在这个差不多，起初火在九月份，大火在年底， 对， 耍了年之后呢。慢慢的就是 也开了日服，后来 对他这因为说实话就是这是涉及到这个手游的一个规律了、就是来得快去得快，然后手游的这个更新换代的频率也很快，然后这个要细说原因的话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因为手游的玩家大多数都是属于碎片化时间去玩嘛，那他的这个对于游戏的这个核心程度或者说忠实程度不会那么的高，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还是说这个手机硬件迭代的速度特别快，你可能你比如说你一年前开发的手游，你如果你这个还是同样的画面然后用到今年的话啊，这个画面就是没有什么进步嘛， 对， 把它自然而然，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手游呢生命力不会特别周期不会特别的长，那阴阳师这个游戏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完全是个人观点了，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比欧系的这个游戏嘛，对吧？当然它画风很好，确实是声音也 这没得说，剧情也不错吧？ 对，配音什么这些东西制作非常精良，我们可以这么说。对，但是它玩法上呢，基本上还是没有脱离出一个这个卡牌游戏的一个大体上的风格。对， 而且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阴阳师这款游戏啊，反正我当时作为一个玩家的感受，我真的很多玩家死在刷六星的路上，真的就没有意思，真的就这，哎。就是你太单一了，刷星发誓，你就是找一个副本，找一个困难级别你能打过最高，然后你弄个刺目，买个刺目就开始一拳秒，就无奈到你知道，它还没有自动这选项，你每回都得就是手就是可以自动战斗，但是不能自动遇怪刷本，你知道吗？就是哎呦我天哪，这个游戏我真的啊，然后五星到六星，如果玩过这款游戏的，我白弹买齐，一直用红弹位，用黑弹吃技能，我就这么吃六星，我一个六星最快也得刷三个礼拜。 所以它其实是比较考验大家的耐心。 不是，这简直考验玩家们的抓屏能力，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考验钱包， 对，抓狂能力真的太费时间了，这个东西。 我看我们这个劳工说，小美多爱宝宝们多一点，爱大家呀。 啊，什么意思 啊？ 不知道，爱你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希望大家以后更加多多支持。 你这个时候 就爱小美不爱我， 大家刷一波礼物吗？ 切了，这不能想，只爱小美不爱我，切我，这，哎，怎么还有小美扮成？这不对呀，这个， 那我出去。 只爱小美不爱我，就只从此只有我和小艺的镜头。 他说是那个让我们多爱大家一点， 我们啊，爱你，爱你爱你。好，其实你看啊， 算我吗？ 算， 么么哒。 对。 为了要礼物，真是 豁 出去了，都 不择手段。 对，你看啊，刚才小姨，你念这个上面有一个部落冲突，其实这就是咱们要讲一个 TD 类游戏。首先 ，TD 类是什么游戏？给大家普及一下， 就是 Tower Defense。 哇，这英文你都知道？ 塔防。然后那个 最直接的，我觉得最根本就是《魔兽争霸三》那会儿建一堆小房子、小箭塔。人类一直跑那个，那是最初的吧？ 那个其实准确的来说不能算塔防，因为它那个《魔兽争霸三》本身它就是一个策略类游戏嘛。 但是它研究出的自己的那种。 对，但是你可以 自定义地图。 对，你可以承认，比如说你当你玩一下自定义地图的时候，它确实那个感觉很像。 对。 然后其实塔防游戏的话，我感觉我现在能想了想，因为以前这个就是智能机刚普及的时候，有一大批做塔防游戏的，特别多，因为这个游戏。就这种游戏它比较好做，比如说你在一个那个设计一个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把参数设计好基本上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就是比如说小兵他有一个运行轨迹，就多数这个塔防游戏都是这样的嘛，就是敌军有一个运这个行走的轨迹， 对， 然后你在行走轨迹的这个各个地图上呢去放置一些这个带有攻击性的这个防御性的这个防御塔，然后呢你只要去建这些防御塔，然后收一定的钱，然后升级这些防御塔，然后就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套路，对，这是一个套路。但现在呢我们再说这个塔防游戏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有更新换代，有很多迭代产品，它已经丰富了很多种不同的玩法了，比如说这个像非常火的这个以前非常火的植物大战僵尸，其实它算是一种 植物大战 游戏， 是塔防的， 当时也是非常火呀， 它算是一种塔防游戏。然后呢再比如说像是这个萝卜保卫战，保卫萝卜，不知道大家这个 Protect the Rabbit 有没有想到这个游戏哈，这个也算是一个塔防游戏，其实到后面的话它就属于丰富的种类和样式越来越多，那今天比如刚刚你一直在提的这个 COC 部落冲突，它就是一 个这个又 代表 再进化一代的这个塔防类游戏了、 嗯、哎，那其实你说研究到现在就跟咱们今天主题扣一下小美、嗯、你觉得这种塔防游戏能赚钱的原因是为什么呀？就它的运营模式为什么能它的运营模式是什么？ 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小易、 啊、 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东西。其实主要说实话就是嗯，所有手游想赚钱，第一要素一定是，嗯，玩的人多、 哦、 啊，就是这个是最好的追求。 但如果你要再往深挖、 啊， 那怎么样才能吸引更多玩家呢？ 对，那所以就这个东西会回到游戏性上面。 对， 但是这个也不是完全的。那我先说，就是说，塔防游戏像那个，比如说类似于像部落冲突这一类的， 嗯，等看一下图片，你接着说 啊。它主要是靠什么呢？就是大家玩游戏的话都会知道，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建造升级时间特别特别的漫长， 一般两三天，那墙、升级一小墙两三天。 墙是秒升的，就是那个、 啊、 就 是 像建塔、啊， 我这个记忆都挺好、 对，因为可能因为我记得你之前咱们同学嘛，那会儿那个、上学 的 时候就玩过这个游戏，这个是玩出了也很长时间了。你像建塔呀，像什么这个法师塔呀，像这些啊、它基本上玩到后期的话，你一升级就是十多天的时间。啊，有些玩家等不起呀、等不及呀， 所以就。冲一点吧，冲一点吧。 对，他是用，说实话，就相当于用钱在买时间。 是的， 其实这个说到底还是可以归结在这个道具类收费。 而且你知道那会儿有一个我个人总结为什么很重要，大家去消费吗？就是说到后期，他升级一个墙，我记得是对几十万金币啊。就反正100多万， 大了。 你知道你抢一个人吗？就我抢到那种死僵尸号挂机的，最多最多一把也就抢了4-50万，了不得了，你知道吗？ 嗯， 所以要 攒 够那些钱，40万 你基本抢，就那种僵尸号，你10连碰1个，基本都能碰见跟你同级别防御很好的，然后你抢一波你就抢了4-5万块钱，还不够你造兵那些钱呢，你知道吗？所以到后来你看，比如说咱看这张图，你要想建成这样，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是可以拿时间磨、你可能能拿2年磨成这样， 真的吗？ 但是对，但是我 不希望这样需要2年 啊。这个游戏你如果要是不花钱自己慢慢打的话， 对， 反正就 你知道它这里边游戏有一个好玩的设定啊，你抢别人钱，别人也能抢你钱，你知道吗？就是你好不容易抢了10几万，人家来你这抢40万，抢走了，你这叫，哎呦！所以当时出了一个神一样的道具画面，我一点这个大家都明白了。是吧？这 没有 别的， 没有什么问题是一发648搞不定的。 对，没有什么问题是一发648。 如果有，那就 再来 一发。 咱们现在讨论一个终极问题： 嗯， 为什么手游出自不同国家、不同厂商、不同类型，但是为什么大家的定价都是648？ 啊，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归咎于那个 App Store， 就是那个 它会有一个上限的 商店。 哦，是这样啊？ 对对对，这个完全定，这个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最高都是648，它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应用商店的这个设定的价格最高就是648， 所以是这样。 哎， 真是今天许可不提这个事儿，我还真的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充值的最高限都是 这样。是啊， 真的没有认真的想过这个月的工资去哪儿了。 真的没有认真想过。 我真是不忍心说咱们公司就能充几次648啊！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这导播间跟我们应该是一样的悲伤，这个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两位导播老师， 982万岁啊，982万岁啊！ 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哎呦，我跟你说，也就这些生如夏花能支撑一下我的精神力量了。我跟你说，真是 生如夏花 了。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小英没有赶上我们昨天高大上的直播间， 所以大家正在观看直播或者听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当你接到一个电话是电台的调查电话，问你最近听什么节目，请你毫不犹豫地说出我只听982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可以说一下，就听许可和小美的主持啊，也可以说就听一下这个漫游嗨翻天。 是的， 这都没关系、啊。 我们这个节目还是需要大家的 多 多 支 持。 对对， 多 多 支 持。哎，你说说到这儿，我脸都红了。算了算了，讲下一个干货吧。就是说，其实你看啊，咱们刚才说完，对对 ，TD 这些游戏啊，你说能挣钱，咱们都理所应当哈。 嗯。 这游戏设计好火嘛？但是咱不乏说一说。 嗯。 现在有很多手游，小美我都没听过，然后我就上线下载了一个游戏。 嗯。 啊，上线去玩。 嗯。 玩这个游戏之后，我发现这画面做的跟渣一样，你知道吗？游戏性做的跟 那个 屁股一样，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大家这个游戏厂商居然赚了钱，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这个我来解释是吧？ 啊 啊，其实这个道理非常好理解，就是说，像这种小厂商用非常低成本开发的游戏， 嗯， 他想赚钱的唯一方式。啊，他一定不是说让大家都去玩，而他的这个逻辑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只要有一个服务器里面有一个土豪玩家在玩， 他就可以回本了， 我就可以回本了， 嗯， 而且 有两个土豪玩家在玩， 就赚了， 就赚了。 就我是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我那个工作的当中呢，有很多这个游戏圈的这个游戏厂商的朋友啊， 是是， 对，然后有很多业界的朋友， 嗯， 这个怎么说呢？这业界对于这种游戏其实非常嗤之以鼻， 嗯， 因为它的这个模式啊，就是举个例子来说， 嗯， 怎么说就是。一切用金钱就能够搞定的这个胜负关系， 嗯， 就在游戏当中， 嗯， 土豪就说我只要充钱我就能赢， 对， 嗯， 然后呢甚至于土豪玩什么，就是这个是这个是怎么说， 嗯， 就是游戏工程师他在后方研发开发的时候， 嗯， 他到后面会在运营阶段，比如说他看到某个土豪他在玩这个游戏， 嗯， 他玩什么这个游戏当中的角色， 他就增强 我就增强哪个角色， 哇， 他玩什么装备我就增强什么装备，然后呢我再把这个装备上面呢继续往上面去做，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能让他再往上再升一级， 能让他打孔， 哎，然后对比如 升星镶钻， 哎，对，装了个什么饰品上去，完了之后呢我这个土豪已经花了一波钱， 嗯， 比如说已经打造到顶级装备了， 嗯， 这个时候就那就没钱可花了， 嗯， 土豪自己也觉得没意思啊， 然后再升级一下整体的游戏的装备， 哎，对，我再升一波再升一波，没错， 嗯， 所以慢慢的就是其实像这些游戏就是大多数说白了就是靠服务器里面的那么一两个或者几个这种哎这种 支持 高端玩家或者说人民币玩家啊， 嗯，好 来 支持， 哎， 是的， 而且你知道吗，这种游戏给这种高端玩家一种体验，就是他们给他塑造一种天下无双的感觉，你知道吗， 天下无敌的感觉，是吧， 就对，然后就是 GM 过来 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哦，对， 就是这会给人就是给他们一个错误的这个游戏观念是什么，就是只要我花钱我就能赢，我就可以玩得很厉害， 嗯， 对，当然也有很多，就是我继续，就是我也按照咱们那个之前准备的那个提纲，我继续往下说，就是说，其实也有很多游戏它是跟人反着来的，就是他把游戏做得很好， 嗯， 但是呢，他可能尽可能少的收费， 哎， 那他们怎么样去维持他们的这种基本的运营成本和他们的人员成本怎么来？ 这个我前段时间应该说是今年年底的时候， 嗯， 啊不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嗯，OK 啊，今年还没到年底呢， 对对 啊， 你今年这就穿越了，这就， 哎，去年底的时候我去了一趟， 冒一身冷汗， 哎，我去了一家游戏公司， 啊， 那家游戏公司呢，就是他们基本上目前的阶段，就是这个东西是根据发展阶段来说的， 嗯， 就是目前的阶段在于这个打造自己的一个口碑和品牌的阶段， 哎， 而在这样的品牌这个在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他们做的很多游戏是那种就是说可玩性很强， 嗯， 制作非常精良， 嗯， 那但是呢它的收费机制却非常的怎么说呢，合理， 嗯， 就或者用玩家的话说啊，就是良心， 嗯， 就是品质上很良心， 嗯， 收费很良心， 嗯， 那像这样的一些游戏呢，它主要的就是比如说我玩了这个游戏之后我会记住这个游戏， 嗯， 然后我会觉得对这个游戏印象很好， 做一个口碑的传播， 哎，没错，慢慢的我会觉得，哎，这个比如说只要是这家游戏厂商出的这游戏一定好玩， 嗯， 那慢慢的我再通过后面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式和手段，比如说 等于先投入他们这个， 对，哎，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是这 个怎么说呢，比如说拿电影或者拿动漫来举例子， 嗯，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 嗯， 比如说像是这个最近上映的这个变形金刚， 嗯 啊，其实你这个慢慢的当它这个电影形成一定口碑之后， 嗯， 它会形成一个所谓的 IP， 嗯， 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对， 我只要看到， 嗯， 哎，看到这个品牌，嗯，我就会相信它一定是好看的电影， 就认， 哎， 品牌， 那除了你会去票这个电影买票房买电影票消费之外呢， 嗯， 还有很多的周边产品， 嗯， 比如说变形金刚的玩具手办呀，啊，变形金刚的这个任何它出现变形金刚的这个 logo 的商品啊， 品牌露出的商品， 哎， 嗯， 这些东西它是其实可以从另外一种方式去转化。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是这个愤怒的小鸟， 嗯， 这个游戏 Angry Bird， 哎，这个 出了电影， 对它出过电影， 嗯，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愤怒小鸟，我插一句啊，它设计特别好，抓住了所有女性玩家的心理，什么抱枕呀，靠枕呀， 对， 水杯呀， 哎， 丰富的周边， 啊，就是 Angry Bird 的那个小嘴，你知道吗？ 对。不仅如此，他还在那个我印象中，他还开过那个就是愤怒的小鸟的这个不仅仅是间游乐园， 哇 啊，我印象中好像是筹划要去做这个东西， 嗯， 对，但是好像后来这家公司因为财务问题， 嗯， 这个东西啊后来就，嗯，啊 不 说了 flag 不 能立得太大， 对对 对，但是呢就是说这种商业行为我觉得对于玩家来说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你们能想得起来你们当时玩愤怒小鸟花过钱吗？ 没有啊， 我是想不起来，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 商业模式，但后来好像 变成中文版之后是有收费系统的了。 有，那应该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基础的一个运营， 对对， 保证这个，比如说代理商的一个基础运营。 它加了很多新的花样，反正在游戏里面。 对对对， 不同的鸟，你发现没有？ 对，很多，要不就是机会啊，各种机会。 是是是。 其实说到这块呢，就是说通过不同的这两种手游厂商的一个对比哈，我们就算是一个简单对比吧。 是是。 就是也说明了这个行业的一个现状，就是其实手游厂商啊。挺难活下去的，就是你看 生存压力比较大， 对， 竞争很激烈。 如果你不去做那些让玩家嗤之以鼻的产品游戏，那你真的就是很难活下去。就是我去，就是我去年底采访的那家公司，就是我觉得他们也算不上大富大贵。对于这个手游厂商，就是现在这个这么多众多厂商来说的话，那很多像比如说这种能挣钱的手游厂商，大多数产品就像刚刚这个许可说的，就是服务于几个人，但他能回本，他就能活下去。所以这就我觉得就是说两种都可以理解，就是我觉得玩家也不用就是一定要说啊，你出了一个这样的游戏，只知道坑钱骗钱，让土豪玩的爽，你就一定是要背锅有问题的。就是没办法，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手游行业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就是我先要让这些厂商， 也是各个国家都是必经之路吧。 对，就是我先要让这些厂商活下去。 这好像就是一个悖论了。 对，我得先养得起这些，这个比如说基本的一个运营维护的费用啊，然后这个游戏有才有更多的资金，我赚了更多的钱，我才能去开发更好的游戏。 哎呀，反正这块也是，其实说实话啊，这都可以理解，大家都不容易嘛。反正也是希望他们能研发出一条更好，就是更综合一点的道路，是吧？ 就是大家玩的开心是最重要的。有钱的朋友呢，你就 你让他弄点跟游戏无关的嘛，是吧？弄点这个皮肤什么的，这个是吧？ 对，这也是一种。 对对对，嗨，这别不说了，都是累啊。 对，那小一 冷暖自知、啊。 对，那小一觉得就是作为这个游戏厂商，他怎么样才能让一个游戏保持生命力？就刚才你也说到了，现在手游的更新迭代是非常快的，比如他来得快。他去的也快，那怎么样才能从根源上留住玩家？ 哎呦，这个问题太难了。 其实这个问题 更要留住。 这问题我回答你一下，小梅，没有可能。 是吗？ 手游的生命绝对是有生命力的。 那小易觉得呢？就比如说，我们怎样把手游的生命线拉长？ 不可能，你知道为什么？ 其实啊， 不可能， 还真有一种，还真有一种。突然想起我们 斗地主是吗？ 哎，就是棋牌类游戏，为什么？规则千年不变呀、 啊，对，而且画面就是说，小美，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不可能吗？因为它是这样，你想，如果你想维持这生命力，首先就跟小姨刚开始讲，手机进化了，画面进化，你是不是得进化画面？但是你知道，一款游戏如果要是说重新研发画面， 引擎 是通过不了更新就能更，我必须得重新设计整体的一种。那你更新的话，两个 G， 你说手游谁还更新？你还不如重新下一个。而且他这个之前这故事啊，讲的背景也估计没有准备那么多，他很难往下讲了，所以还不如开个新 IP 呢。 那对于游戏公司来说可能会更难一些。 我觉得就包括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出了很多以前这个老游戏老 IP 的一个 怀旧，就是 啊，就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英雄无敌 啊，对的 啊，这个是最近上的，最近算是还比较火的一个。然后或者说像是很多这个我们之前说是动漫 IP 的， 哎， 像比如什么海贼王这些呀， 对对对 啊，像什么这种就是这之类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说它可以把一个游戏如果可以的话塑造成一个 IP， 然后这样的话他其实无所谓他玩的是具体哪一个游戏，他只要是跟这个 IP 有关系的，我可以做成卡牌的，比如阴阳师，那可能我下面如果我想再做阴阳师游戏的话，那我为什么我不一定非得还做这个卡牌类游戏， 给他做成换装类游戏。我跟你说这女孩子爱玩了是吧，你让阴阳师在那儿晴明在那儿，你一直给他换装，哎，这女孩子就爱玩了。对对，这女孩子就爱玩了。 是的，其实我们那个听众有大家想让小易给大家推荐一些游戏，我觉得小易方便的时候可以在微博上列一个这种推荐近期的手游单子，可不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其实比较喜欢推荐给大家一些什么样，就是很偏门的、很怪的一些， 很冷门的其实更好 啊。就是 说一两个啊， 我就先说，就是最近那个关注的比较少手游方面了。前段时间那个有那么几个游戏，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详细的可以让小易、大家可以关注小易的微博，然后我们也 可以 艾特一下小易的微博、小易可以整理出来一个表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 可以。 最后说两个纠结问题 啊，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玩什么类型的手游呢？啊，之前有人微博问我们，这个很简单啊，我现在给你做出回答，两张图片告诉你啊， 什么类型的？ 啊、什么类型啊？这还不是类型吗？ 这是啥类 型？怀旧啊！首先主打怀旧，二主打什么？RMB 玩家就是最大的爸爸啊，是吧？你这游戏是吧？火不火？冷暖自知啊，大家。这游戏知道是什么吗？小美， 你这刚才那个 logo 我正想说，你为什么不遮掉 啊？你看看这。 啊，命中啊，伤害581啊，无级别限制武器， 这算极品装备了吧？ 哎呀，好啊，反正你看这个级别吧啊，155啊，别的不说了啊， 这个过段时间可能也不 从哪个玩家是， 别不多说了啊，看看我的。 啊，这是你的呀、啊？ 这是你实机截图 是 吗？ 啊、这是你的名字是吗？你的网名是吗？ 啊、这别 哎 别看 ID，、 哎、呦天哪！ 看我等级啊，看我等级， 看到了 对啊，看我这个东西啊、 哎，不多说了，花了多少钱？ 当时洗出来的这个浮图啊啊，去、啊、看这个浮图我的这个属性啊。嗯哎，别的不多说了啊，这是一款很好玩的游戏啊。 所以你这也不用找领导了。 哎、我发现这个许可其实很矛盾啊。嗯、刚刚上一秒还在这个喷一些自己嗤之以鼻的游戏，然后 下一秒 突然发现你这也玩 你的装备， 不是你知道吗？这就是现在 是心肺，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的无奈，就是我不想玩的游戏，但是没办法，只有这款游戏只能玩，是吧？我再列举两个啊，最后几个啊，你看这。 哇，我发现你玩的还都是这个类型的。 什么天数？ 这是咱们的怀旧啊，也是、啊、大 IP 传奇。 哦 啊，各种传奇啊，其中一个 哎，各种传奇，传奇真的 啊，这个啊， 哎，这快 接 快快换掉 啊，接篮嘛，这没事、没事啊， 是的、嗯，然后最后还是有两句话送给大家哈， 是什么呀？ 适度游戏一脑，沉迷游戏上身。 哎，小美，你不愧是这个党性原则搁在心中的一个。 我稍微插一句，我觉得一般这个手游能玩到这个程度的，还是挺难的，我觉得。 对对对。嗯这个反正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总结半天啊，其实你看所有的游戏它其实有一个发展的路程，所有手游，你比如说 TD 类塔防或者说即时战略，有很多人当时问农药的前身是什么，是撸啊撸吗？当然不是。撸啊撸前身是什么？是 DOTA 吗？ DOTA 当然不是。那 DOTA 前身是什么呢？大家有想过这问题吗？ DOTA 前身是什么？ DOTA 前身是 3C 啊，澄海 3C 啊，对吗？尘海三 C 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即时类游戏、 哎、 ，RPG 也不 说这个、啊，我突然想说，就是最后吧，我觉得这点我最后这点干货啊都用上，然后呢 说 这个 还正好有4分钟 啊，也算是一个这个游戏行业的从业者吧，啊，说点正能量的， 哎、 就是分享几个数据， 嗯， 就是现在呢这个游戏产业越来越好了，那、大家知道这个去年就是中国仅手游这一项，产值基本上就快接近100亿。 哎呦，好好， 美元 太好了。 那这部分这个产值当中能贡献这个多少的就业岗位，能贡献多少的税收？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可以去这个， 这是正面的一些 影响，对，是可以去憧憬一下啊，可以去这个想象一下的， 拉高我们的整体经济水平。 哎，没错，所以是不是感觉我们瞬间这个， 而且丰富了我们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瞬间感觉我玩游戏是一件很正 高大上 的 事情，对不对？ 我在给社会提供岗位啊，就是我这每一次算付出都是对的，这很对很，其实是这样。其实每一个新兴的产业啊，小美都是这样，你不论是能对经济有好处啊，还是怎么样，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出现一些好的东西，不要大家刚开始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双刃剑嘛，是吧？你看它有拉动经济啊，或者有怎么样啊， 所以还是嘛，就是适度游戏。 对，但是最后我觉得也可以再红色一下， 说、 就是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其实手游也还是需要很多部门的监管，就是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这个产品可能在某些方面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对，限制可能有些不太好， 所以也希望就是可以大家在这种政府的层面也好，行业自己监管的层面也好，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玩家的反馈也好，可以把我们这个游戏产业游戏行业的风气来挣一挣。 没错，反正多做好游戏啊， 对， 不要一味的让大家弄钱。对， 是的， 今天节目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优酷游戏主持人小易做客我们节目，谢谢小易， 谢谢。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58了，我们今天的漫游嗨翻天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没错， 如果您看我们节目感到开心的话，不妨来佩戴一个我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或者是买张船票上我们的小船。 不是你那船票，我觉得就很稀奇，你知道吗？ 是的，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进入我们的 QQ 群56755663来进群跟我们玩耍。然后今天 最后一点，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 联盟 ，明天的节目是。 明天的节目呢？明天的节目是一位导演和一位配音导演哈，跟大家提前剧透一下。这个导演呢是我的师哥，这个配音导演呢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所以大家要期待一 下。留 下 悬念吧啊，多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许可、小美还有小易，感谢您的收听以及收看。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